找自己。你在广场上的沙地，上班下班每天是不语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逃避。找自己，我在我的屋檐下跳，睡在我的被单里秒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答答。

不下的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不下，恨不得我们再尝，拥抱你最狼狈、最疲倦、最痛的模样。哦、oh, oh, ，放心不下，却只能放你飞翔，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。不管有些不爽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旁，多遥远我都会在你身 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呜、哦。 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。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。现在我唱这首歌。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 向谁说？

却不肯憔悴，纠缠的云，纠缠的泪，纠缠的辗转昏沌，流逝的风，流逝的梦，流逝的年年岁岁，纠缠的云，纠缠的泪，纠缠的辗转昏沌，流逝的风，流逝的梦，流逝的年年岁岁。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总